第二十六课， 课文。 同志，火车来了吗？ 对不起，请大声点儿，我听不清楚。 我问，火车几点进站？ 大概快了。刚才广播说火车三点进站。 那么几点开？ 三点六分开。 请问现在几点？ 现在差五分三点。 这是去吉宁的车吗？ 您去哪儿？ 吉宁。 您去哪一个城市？是东北的吉林，还是内蒙的吉宁？ 对不起，是东北吉林。 那您进错站台了。 啊，我的天！ 东西掉了，快捡起来。别着急。 生词。 同志。 火车。 刚才。 广播。 城市。 站台。 大声。 清楚。 快。 着急。 开。 掉。 捡。 起来。 大概。 还是。 吉宁。 东北。 内蒙。 吉林。 练习。 变音变调。 了。呢。男子，男子。 老子，脑子。 深水，生水。 小心，小星。 幸福，幸福。